點樣扮第一次呢 Ada？ 咪乜都話驚咯。 咁就得㗎啦。 係啊，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㗎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咧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我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蠍座， 唔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係頭先一定係誤會我，拍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都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如果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是朱佩君啊嘛？ 啊，朱佩君，你系李柏恒。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Speeding down a dead end track。Photoshop， 我近排新学噶。 识噶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噶，你要咩个样？ 我要啊。 哦。 剩翻两周赛事，虽然我哋由主动变成被动，但系都系嗰句，入多啲，入多啲，入多啲啦，咁就有机会 make us dream。我系肥 Sam。 作为一个利刃咧，我哋唔惊输，唔怕雨，系净系惊人哋话我哋唔够团结。只有两周撑落去啦，大家，我系立文 ，make us dream。 剩翻兩場，冇嘢噶啦，兩個字啊，盡抄。我係強尼 ，Make us dream。 記唔記得2005年歐聯決賽、2006年足總杯決賽，利物浦要贏冠軍係要啲風浪，要啲奇蹟嘅。仲有兩場，大家記住繼續發夢。我係陳子俊 ，Make us dream。 到第37周，利物浦仍然同曼城同分。有人话我哋已经冇机会夺冠，但喺我嘅角度 ，make us dream 就要发梦到最后。最终我哋都可以喺安菲路高歌 You Never Walk Alone， 同谢拉特行到最后一场。我系狮子 ，make us dream。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第一節其實就係咁以叫做分析下個奪冠形勢啦，咁啊其實都應該贏緊噶啦，咁啊所以都冇乜嘢好講啦，都發現，咁啊乾糖，咁啊第一節咁啊好似唔係好夠啊嘛，係咪會俾人屌噶嘛啲聽眾咁多人上到嚟，咁我哋其實咧。之前個節目嘅設計不嬲咧，都係如果有其他主持或者嘉賓第一次上嚟咧，多數都會講下自己同利物浦嘅淵源咁樣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今集咧，我就比較緊張咗少少啦。咁咧就一嚟就已經講咗成個奪冠形勢咁樣啦。 正路嘅，正路，正路，正路。 我都聽到你有啲腎上腺素高嗰啲。 係因為好緊張啊，真係，因為我自己諗五月八號我飛過去咁樣，咁我喺對車路士之前嗰場就會諗啊，對水晶宮嗰場如果封咗王咧，咁我搭飛機嘅時候應該都會好安心瞓一覺啦咁樣。咁但係冇諗過，即係而家係直頭唔好講話係咪上機嗰刻，我而家每日喺公司又好或者做其他嘢都好，我抽離唔到啊，因為我嗱球員冇奪冠嘅冇爭冠嘅經驗啊，喺呢個聯賽其實作為一個球迷都係嘅，即係我自己都未試過陪隊波咧，係去到呢一刻。啊，仲會爭冠軍？原來咧做球迷有呢個爭冠經驗都係好緊要嘅，所以個結論就係、是、咁其實今集咧就陳公子啦，我想講子俊，陳公子同埋阿肥 Sam 都上過嚟，即、就、係、是上過嚟幾次啦咁樣。咁啊，立文同埋阿強嚟第一次上嚟啦。咁其實我哋每一次有新嘅嘉賓或者主持上嚟，我哋都會想聽一下，即、就、係、是、你同利物浦之間啊，你點解會中意咗利物浦啊，或者一啲。共鳴嘅地方啊，你幾時開始鍾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嘛。我見阿強尼好認真個樣望住我，情深款款。 我真係諗啊，因為我要諗啊，好耐㗎啦。我諗係80年代嘅時候，即係嗰陣時睇波呢，咁其實我自己由細到大，即係我對足球所有喺我細個嘅概念呢，都係嚟自我老豆嘅。即係我老豆會帶我落去踢波，帶我去 花墟度睇啲月早，跟住喺電視度睇波，一定係老豆坐喺隔離嘅，即係差唔多老豆唔坐喺隔離，唔識睇波咁滯嗰啲。跟住有解説嘅大佬坐喺度，即係我老豆係真係會講佢嘅睇法俾我聽。咁所以我係基本上我細個嘅足球對足球嘅概念係完全嚟自我老豆。咁我老豆咧，即係以前佢後生嘅年代都係踢過下波揾過下食嘅。係啦，即係踢過甲組，跟住後屘。我都唔知佢明智定唔明智，跟住踢嗰幾年之後就轉咗去銀行嗰度做啦。 好、哦、明智其實都 係啦。咁跟住佢即係佢話俾我聽，嗱波係咁踢嘅，乜乜乜乜乜乜咁嗰啲。咁嗰陣我記得八十年代嘅時候，偶爾都有英國波睇嘅。明明對英國波唔使講咁多啦，後半場梗係斬埋去衝啦。喂，有隊著紅衫嗰隊猜喎，咁即係咁猜。當年八十年代真係猜波，好唔同。咁咦哇！勁喎、啊，勁嘢喎，即係嗰時覺得，咁啊，即係係咯，咁首先有個概念就係呢隊波係同其他球隊當時 打 係唔同，而我覺得呢啲係好嘢嚟嘅嗰陣時。跟住啦，有一啲自身啲嘅問題啊，我記得我中一二嘅時候咧，成班同學圍埋一齊踢波，有十幾廿個嘅，就真係 friend 嘅。咁我哋每一個同學生日咧，我哋都會夾錢。就送一樣禮物俾佢，而通常我哋都係送波衫，係好兄弟嘅當年。咁我好記得當年買件堅嘅 Eddie 嗰啲，真係當時嗰啲波衫咧，$200左右啊，我記得。$200，喂你大佬嗰陣時 好昂貴啊， 卅年前啊， 魚蛋都係五毫子串啫， 八幾年喎、啊， 係啦，真 係好 Q 貴， 所以咪我兄弟咯， 未去到買到層樓。 即係可能每人夾$10嘅啫，每人夾$10，即係可能一日嘅零用錢。好啦，咁誒懶就係會問，喂點解買咩隊？頂佢個肺，個個都係買曼聯。 但嗰陣時曼聯好 gap 嘅啫喎。 粒神年代唔知啦，總之個個都係曼聯 開始。 其實主要就係嗰陣時應該係我記得咧，係得 Eddie 咧嗰三隊有得買嘅啫。 冇錯啦， 就好似得三個選擇嘅啫。 阿仙奴、利物浦、曼聯三隊係得呢三件波衫啊，冇錯。 係啦， 陳公子真係好清楚呢啲嘅，證明嗰$200件波衫係咪公子先？ 當屬於著啫嘛。 每年儲嘅，你有啲 依啫嘛，冇問題。 佢好準，佢講得係真嘅。咁嗰時個個問啊。十個九個買曼聯，我心都冇型啊！咁冇型嘅，即係你即刻我覺得，梗係唔中意呢隊先啦。嗰陣時有 concept 啊， 係 利物浦。我記得即係加加埋埋，即係由老豆教睇波，朋輩之間個個中意曼聯，比較少人中意利物浦，咁樣係形成嗰件事。 哦，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嚟嘅。立文咧， 我 case 又即係又唔係小眾嘅喎，利物浦係一個好大眾嘅玩意， 係咯， 喺我印象裏面。點解咧？其實我接觸 我識啲朋友唔好咯，真係。 咁真係有啲 入氣道細個， 依家重回正軌咯。 咁好緊要啊！件事係又輸一場。 係都要抽一嘢，大佬。 馮建成一個係。 冯建成， 我预计佢未来十年都好忙噶啦。冯建成， 佢冇谂过自己。 同埋系咪陈嘉欣啊？ 咩啊？陈嘉欣。 嗱，即系咁样嘅，即系我哋有大众啲嘅，即系接触足球，我又好巧嘅，老豆都踢波嘅，不过佢就一个唔成功嘅足球员嚟。 系， 即系应该唔记得咗我妈唔知踢丙组定丁组啲咁嘅组合，咁但系对足球嗰件事咧，觉得好热衷嘅。咁我嗰时睇电视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其实有时应该亞視係嘛？頭先問阿陳公子，佢話翻俾我聽。 嗱，你的定亞視啊？ 亞視。街市啊嘛。我睇第一次嘅利物浦咧，就應該係一場足總杯決賽嚟嘅。 係。 嗰場咩？88年定89年？我記得如果冇記錯，應該可能係89年對愛華頓嗰場，我對第一場睇嘅波嚟。嗰場波咧，記得咧當時咧就係好勁嘅前鋒叫艾德烈治。我就好鬼中意艾德烈治。覺得艾德烈治咧係全世界最勁嘅前鋒球員嚟嘅，最尾應該都係憑住佢有入波嘅情況底下咧，就贏咗愛華頓。無奈之後咧，跟住有路樹咧，就有個衰人嚟嘅，我心中就因為佢踢唔點咧，就要翻嚟拗佬， 翻嚟 拗佬，咁之後跟住踢鬼咗艾德烈治， 之後祖雲達斯翻嚟 嘅。祖雲達斯，咁你成係咯，即係跟住就搞唔掂，之後跟住 佢踢一季啫嘛嗰陣。 係啊，即係跟住唔掂，之後就翻嚟搶，之後跟住咁。嗰時候正開始就係中意利物浦。咁其實我一段時間由八幾年尾到九十年代頭，其實利物浦都好勁噶嘛，即係一路一系列嘅，又有各樣嘅馬漢啊、班尼斯啊，即係跟住可能最後嗰只 麥卡迪， 即係件事係我嘅麥卡迪啊，都仲要後啲啲， 後啲95、96， 後啲啲，即係去到嗰個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心態轉移啦。先講先，我點解中意咧？其實有時咧， 仔咧去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八幾年十零歲啦，可能係小學去到中學嗰啲階段啦。咁、其實想扮有型噶嘛，咁咪揾啲男仔去玩意啦，咁啊踢波其中一樣啦。嗰時咧仲要係點嘅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喂，最好揾一啲發掘到一啲嘅方法，係要俾人知道一啲嘅消息新聞咧，係俾啲同學快知嘅。而家冇 Facebook 噶嘛，嗰時冇 Facebook 噶嘛，冇 web 噶嘛，件事係冇得上網睇噶嘛。咁啊走去做咩咧？嗱，第一樣嘅，而家要睇下南華早報嗰啲 match report 啦，件事係每個禮拜嘅賽後評分，就喺度攆，之後嘅積分榜係點？之後跟住阿牙文牙武，好似睇完金融咁樣同人喺度講，件事好似咁啦。嗱，睇完南華早報之後再睇金融咧，就可以喺香港裏面 就喺光明 嘅件事就可以出招啦。 其實而家都可以喎，你話哇喺今個禮拜莫耶大師。 終於都莫啦， 即係跟住我哋嗰時候咧，又好興補習嘅，即係去讀一啲 econ 咧，一啲臨本嚟一啲咁樣咧，即係逢禮拜六嘅早上，禮拜六早上咧，咁去到嗰啲聽嗰啲 econ 堂，即係好竅門，兩個鐘頭啲精讀班咧，頂唔順嘅， 夾女嘅啫嗰陣時，其實 夾女啊，之後睇錄師就喺度吹黑眼瞓咁，唔知有冇印象？咁咧嗰時啱啱去一間灣仔，我仲記得喺個補習社灣仔，佢隔離有一間書局。就專買鬼文啲雜誌，我仲專登買本 match 翻嚟睇， 20几蚊本喎，當年都好貴， 一個禮拜嚟講，一個禮拜嚟講，我覺得 OK 啊，我同個朋友 share 嘅，等同以前啲鹹書一樣，中間落葉黐住啊 ，OK， 黐住嗰陣時，因為嗰時你好勁就連載榜嚟。 但係嗰時就好無癮嘅，因為咧其實咧，就算我本書就好鬼薄嘅，我啲印刷咧又好鬼揸流灘咁嘅件事，我自己啲佢個封面咧好多時候咧就雜感咁樣嘅件事啊，嗰時候興嘅真老乸有費迪南啊，即係寫出嚟物報嗰啲唔知去曬邊，我哋可以睇嗰幾頁咧，得我幾頁嘅啫，咁之後跟住好鬼勁嘅，每場波咧佢都會話翻俾你聽咧，究竟個評分係幾分嘅，之後 attendance report 係點啊，之後跟住邊個球證啊 ，substitution 係啲乜嘢，攆咗嗰度就成個臨本你唔聽㗎啦。我本嘢攞嚟睇咗兩個半鐘頭啦，件事係就咁樣攞嚟睇嘅。之後到計後時間咧，就喺度就上埋去信網，去信網有一間咧啱啱角落頭咧，就係賣嗰啲曬嗰啲4R相啊、3R相嗰啲 嘅頂樓嘅 頂樓冇錯，陳公子真係識消費嘅。咁之後跟住我哋咧有利物浦嘅官方雜誌賣，當然佢好 PK 地會有曼聯官方雜誌一大扎咁嘅嘢，同埋佢會有啲咧。poster 嘅，咁我的年代咧，我就會走去買嗰啲雜誌，我啲雜誌真係貴啦，我記得要成50蚊，五六十蚊本，我冇記錯。嗰時咧就好鬼勁，因為咧，喂，冇一個同學可以走到咁前，大佬，作為一個利物浦 fans， 你會走去睇官方雜誌，雖然可能有大部分嘢都唔識睇啊，同你，因為佢嗰個編報一般嚟講，啊，究竟又覺得今屆你覺得自己打成點啊？之後跟住又話個 reserve team 有啲咩人啊？我仲記得嗰時好自由同人家講，我係第一個啊，屌，好鬼勁啊，識米高奧運係破咗呢個青年軍入波最多紀錄嘅人嚟。嗰時仲分埋奇想到無聊到點咧？走去寫信俾利物浦謝拉特嗰時真係講真的，真係見話自己有直肺病啊！希望身體 希望見面， 唔係希望去送件親筆簽名嘅嘢，真係喎，我 同藥黨， 因為件事我最 係 O K 喎。 謝拉特嗰上嘅話就咩啊？好似十幾年前我唔記得送件 乜嘢。已經有經驗，就已經分享。嗰時點解無端端諗直肺病？ 係咯， 因為嗰時唔知去補習英文嘅時候同我講咧，話俾我聽，喂，直肺病英文好 Q 長啊，英文。即係跟住咧就覺得啊， 可能謝拉特睇住佢，謝拉特有啲嘢啊，咩啊？ 當然話 俾 你聽，肯定唔係佢覆噶啦，即係都係啲球會。但係佢真係有覆嘅，佢真係有寄翻本官方雜誌，有佢簽名嚟嘅。到今天我都仲係喺個床下底度，真係有。 真係， 真係 見。咁你而家個病點啊？ 好翻啦。 佢仲係一個 喺機房裏面清華咧。 跟住我講樣嘢，我懷疑其實每一日利物浦都收好多積肺病嘅信，你唔係第一個。 唔係啊，我依個幾肯定啊。 收信嗰個對嗰啲。病嘅學名仲熟過醫院啲醫生， 冇錯， 你嗰個 PR 有 嘅，因為我字我記得真係好清楚，因為佢話嗰個英文字係全唔知好 Q 長啊，幾廿個拼埋一齊， 廿幾粒英文字， 咁樣拼埋一齊，咁無論如何，即係但係嗰個位咧就係、是。行到即係覺得要睇一啲另類啲嘅嘢，即係喺嗰個位反叛期嘛， 都幾反叛， 自己幫自己作咗啲，又覺得啲 friend 唔識嘅，其實冇理由仲玩 BB 戰士啊，大佬， 你有冇檢？唔係同埋你學識呢個詞，因為你雙方咁好，唔係啊，我直肺。其實你有冇檢？你有冇檢到過點啊？嗰次佢最終唔寄完簽名波衫俾你啊？ 嚴重睇唔 係，我就係睇，我覺得唔係。頭先你話你要破格啲啊嘛，即係你就係未夠特別，因為可能已經有一千個人都有直牌。 一千， 你試下嘗試一個十二歲僆仔嘅角度話自己有陽痿，可能哇真係好可憐啊！依家僆仔一生就完咗啦， 其實 全套連 Jackson 寄過嚟啊， 其實唔係你硬飛到一次，真係對唔住 啊！真係唔使機票叫你過去去望一望啊！ 唔係啊，你 嘅陽痿。 生涯十年八載， 佢冇幫你， 你嘅人生就已經毀 滅。 sorry， 冇咪係搭膊頭。 即係當然，即係呢啲係反叛嗰啲嘢啦。咁但係都覺得自己真係行到前。我仲有啲嗱，當天仲有啲好經典嘅事情嘅，包括講緊咧，我自己覺得好經典嘅。咁啊，嗰時阿媽打牌咧，咁啊喺屋企打牌啊嘛，我睇直播咁啊，咦，今晚我唔記得幾多年啦 ，FA 級決賽，咁啊死啦，冇得直播香港，唔知乜 K 波嗰時未一播，乜都未一播，咁 FA 級斷一層。嗰時就係仲記得詹士守龍門啊，簡東拿就係一腳射死詹士嗰個一比零啊， 輸零比一嗰場， 輸零比一嗰場，咁點咧？走去撳 AM 教個 BBC 電台嚟聽， 聽聲， 真係聽聲， 就好似陳公子咁啦。 係啦，真係攞個收音機拉到條天線九樓牆，之後跟住就去收嗰個 BBC， 之後去聽件事係。咁結果最後輸咗啦，咁之後覺得自己件事好戇居啦。咁但係聽日又可以喺光明頂嗰度繼續打武功。我琴晚聽過，咁嗰件事其實喺同濟間其實係勁嘅。直至到我冇記得前前後啦，最後一次最自己喺度不停喺度為利物浦而大嗌就係九五年攞咗聯賽杯咯，因為好多年之後跟住我哋真係好多年冇攞冠軍，所以你問我頭先講話，喂攞唔到冠軍，即係又如何咧？件事係 係啊 ，OK 㗎，冇錯。 即係我哋九五年攞只杯仔，當時科納同埋馬拿文拿住只銀杯喺度影相都可以打飛機一餐嘅時候，而家覺得我得一齊並排傾點都唔係好過分啫，件事係。 我其實想聽一下咧，陳公子咧，你知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睇歐聯決賽啊？阿肥 Sam 又有工作啦，陳公子係工作去睇歐聯 決賽。我買我球迷身份去睇啊！ 哇，即係 不過唔知係咪攞工價就唔知啦。 做嘢嗌女仔睇嘅， 我辛苦你啊，肥 Sam。 我想聽一下，因為其實上次唔記得問啊，即係嗱，你知啦，我哋呢啲就好都係嗰句好 down to earth 嘅，都 我都係啊， 好草根啊，即係都係要死慳死抵呃有積肺病先有本官方雜誌簽名。 楊偉啦。 張偉啦，有成千幾個人，經過好用噶啦 ，OK？ 你三十幾歲好合理咯。 經過今集之後咧，利物浦會方係會收到好多嚟自香港聲稱自己有楊偉 病同楊偉嘅。依條橋唔得噶啦，你如果係男人，下次話停經噶，要用到依招噶，已經係越推越大噶啦。 陳公子講下， 好似應該而家講第二樣嘢， 好聽啲，仲要好聽啲，仲要好聽啲。 嗱，我哋又睇電視啊，你啊喺現場啊。 係啦，其實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歐聯我係即係同你個心今年買飛嘅心態差唔多。 係， 即係感覺覺得有機會贏啊。 嗯， 我記得嗰陣時我去買飛嗰陣時咧，係即係嗰屆我諗晉級過程就唔使多講啦，大家記得啦。 嗰 陣時我記得我買飛嗰日咧，就係啱啱作客和完祖雲達斯零比零嗰場八強，已經知道晉級啦。我同自己講四強，切。對車路士啫，使乜驚啊？但係當時當然係距離人哋30分㗎啦。 咁 嗰時都覺得，即係一年輸咁多次啊，聯賽輸咗兩場，聯賽杯決賽又輸咗，三場都係唔抵嘅。 嗯， 大佬輪都輪到我哋贏翻場啦啩。咁、 嗯、 所以就膽粗粗去買咗張飛去睇。 其實佢真係好適合做球賽台， 因為佢中意 縮佢係攞嚟破你咪。 不過我諗嗰年好多人都個心態都係咁樣嘅，即係信心，即係盲目信心嘅啫，真係。即係你覺得，咦？我覺得應該贏到喎，我咪去支持一下咯。即係其實冇完全冇諗過。 一個人去。 嗰陣時我同一個朋友去嘅，但我自己買咗飛先嘅。 嗯。 即係自己買兩張飛。 嗯。 咁就覺得入硬㗎啦，冇諗過其實如果佢入唔到決賽嘅話，我兩張飛揸住唔知做乜。 放咯， 放咯。 放好嘅。 但其實係好難放㗎，因為第一次有時球迷少，第二佢嗰度係。 伊斯坦堡啊嘛， 伊斯坦堡嚟嘅，係好、 鬼地方。 Even 嗰陣時 ，AC 米蘭都係得好少人去嘅啫，嗰啲球係 非常少，非常少。 因為遠， 遠 又無謂， 對於佢講火車都未必去到。 唔係個球場係好遠啊，聽講。 個球場咧，哇！個球場犀利，即係你可以想象個球場就喺大嶼山，但係冇路，得一條路去嘅啫， 冇交通工具， 冇咁得一真係冇 南路， 其實係冇交通工具去㗎。 嗯， 所有人咧都係一係就搭的士。 一就行路， 一系就搭嗰啲官方巴士， 即系有接载嘅，有接载嘅。 但系佢就系因为完全嗰条路都系新起嘅，因为嗰时土耳其咁政府系即系好腐败嗰啲咁样，佢谂住申请奥运，于是乎就但系又申请唔到，咁系有个球场喺度，咁球场就起咗路链咁远，冇路噶。你见到咧，去到咧啲路系未起好噶，侧边完全冇嘢嘅，所以系好似 Star Wars 第一集咁樣嘅，去到附近係，即係附近冇乜都冇，淨係得啲沙漠啊，啲山啊，山頭啊， 好現代化。 突然間有個球場喺度，係啦，跟住球場入邊又係乜都冇嘅，冇嘢食嘅，即係有嘢食咧，都係即係可能我諗佢有大概1000個人嘅份量到啦，有60000個球迷喺度，跳 場嘅 share 啦，呢個 share 啦，一站啦， 即係叫抹一抹，咦五餅 二魚。 真係好有問題嘅，即係成件事係咁，所以令到嗰場波更加奇情，同埋嗰場波由於要走翻歐洲嘅開波時間咧，即係全歐洲睇，一推其實近啲東邊嘅，佢係9:09先至開波㗎， 咁夜， 所以去到4月馬嗰陣時咧，已經係過半夜㗎啦。已經係夜到啊！陣間點翻去醒咧？其實 係咯，譬如去翻自己酒店嗰度要幾耐咧？ 其實就哇啲巴士就勁啊，即係所以而家逼地鐵係冇嘢嘅，即係今即係去過好似 咁係可以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嘅。 5萬人 要推介俾蘇錦良聽下，你繼續啊！ 冇的士走，你有的士入啫，唔會有的士接客㗎，係咪先？即係等於遊輪碼頭咁，冇人喺度等㗎嘛，的士唔會㗎嘛。 又唔會好似而家啲 Hong Kong Taxi 嗰啲 Apps 咧。 所以嗰場波係好奇怪，好似特登唔知點解無啦啦喺一個空地入邊起個球場打完呢場波。之後冇人理， 就毀滅咗啦。 但係反而對咧，你回程咧喺巴士裏面咁逼，裏面有興趣。當時喺你身邊係咩人？大家用咩心情？喂，原來唔係嘅，有馬田嚟個 friend 喺度。咁 好似好少， 咪直頭望望馬田嚟喺度添。 嗰場波最怪就係嗰個球場，我諗有6-7萬嘅座位啦，有80%因為利物浦球迷嚟嘅。即係我諗一隊波係，我諗一隊波兩年之前入咗決賽 ，AC 米蘭。你不過20年冇入過決賽，咁你可以諗到嗰個分別，同埋嗰陣時個心態係 AC 米蘭球迷覺得自己贏緊嘅，根本佢係冇諗過去到咁遠去睇場波，睇佢哋贏，即係覺得已經係贏緊㗎啦。 當天嘅陣容真係其實係好勁嘅 AC 米蘭， 好勁真 係好勁。 但係利物浦係唔同㗎嘛，即係利物浦覺得哇啲球迷係哇20幾年我冇睇過隊波咁威水啦，我要傾家蕩產，用任何方法。有啲人係就揸車去嘅，我都唔明佢點解可以喺英國揸車揸到土耳其，即係一歐洲嘅一邊去到另一邊，佢真係揸車去嘅。咁嗰個心態就係你去到覺得，喂，咦，屌主場嚟嘅喎，原來，即係全部都紅衫，得一邊係 AC 米蘭嘅球場，3/4都係利物浦嘅。咁所以嗰場波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最深刻印象咧，其實係半場嗰陣時啊，因為半場嗱輸緊3-0真係，即係我諗每一個人嘅心態都係即 係。 但其實嗰陣時半場咧， 係 自發性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啦，係嗰種感覺，同埋嗰種唱法係唔同嘅，即係嗰種唱法係大家係真係覺得我要俾啲力， 巴伐落係唱法，係 幫 要震音 揾光咁樣 出曬嚟。 即係我覺得嗰種唱歌係當時我諗。嗰啲利物浦球迷有咩？我哋唯一可以做到嘅一樣嘢，就係唱好呢一首歌佢啫。其實乜都做唔到噶啦，講真。咁當然結果之後就即係發生咗大奇蹟啦。啲球員後屘有啲人就話喺個更衣室入邊聽到啲球迷唱歌啦。咁我覺得唔奇嘅。如果你一個球場你4/3都係利物浦球迷嘅話， 而側邊就乜都冇喎球場。 係啊， 好鬼認聲， 好鬼認聲，真係。 所以應該冇講大話，冇吹水。 同埋以到預期嗰種即係嗰種起法，可能比較薄啲你唱。 但你之前有冇去過 Anfield 咁樣㗎？ 之前有嘅，之前 只啊，果然 係啊，即係嗱，我有少少補充啊，即係我同阿陳公子係同學嚟啊，咁我大概1年到嘅啫，咁嗰時 你兩個係師兄啦， 係係，咁我咧 case 我仲記得啱啱有 Facebook。我條粉皮咧就喺個 Facebook 度 share 喺伊斯坦布上，我唔知幾多年之後，我唔知係咪之後跟住先。 佢 share 應該係2007年嗰次， 係嘛？ 去過兩次嘅。 2007年可能 係嘛？2007年總之無論如何啦，見到啊條粉皮啊又去睇歐聯決賽，而我喺度做緊咩咧？我就喺屋企嘅時候，嗰時我老婆屋企啦，即係女朋友屋企啦，我睇住3-0，咦冇人搭的士翻屋企先，呢啲係中間嗰程3-2係睇唔到，即係嗰時你明唔明啊？輸到3-0之後，跟住我老婆住油塘啊嘛，嗰時之後跟住咧就搭的士咧就翻去葵興嗰時，咁跟住輸。近扯就算啦，即係件事，我15分鐘快翻。 好在你葵興嘅，你住 北上嘅時 候， 即係跟住，即係件事好在翻到都見到3-3，唔好幾緊要。即係件事我就覺得啊，條粉皮又睇波，幾有錢嘅， 同埋 天國同地獄。 佢唔出聲啦，已經。 輸3-0，因為你知人燥燥地㗎。 粗粗啲應該唔係翻屋企先嘅， 我都嚟。 但係你仲個重點係去完女朋友屋企啊嘛。 佢有板就有板，好難講。你點知半場嗰時做咩啫？ 可能開波之前咧， 十五分鐘喎、 啊，加時都有唞㗎，九十分鐘完都有唞㗎。 你唔記得咗？可能失第一球嗰下已經咩咧？因為失第一球一分鐘啊嘛，失第二球嘅時候四十二分鐘啊嘛。差唔多嘅， 睇嚟你嘅掌握好豐富啊， 好熟 ，OK， 又啱喎， 你件事真係好準確。 如果冇理由半場即刻翻屋企嘅，咁啊我自己就去過一次 Anfield 嘅，咁我就未試過睇喺現場睇過利物浦攞冠軍咁樣啦。咁所以可能今次個心態好唔同，因為我往年我咁多年其實我一路都冇乜嘢，有就開心，冇就算數啦咁樣。加上其實今年我覺得自己。即如果問心，係咪完美？一定唔完美啦。如果贏唔到，咁但係譬如你睇到曼聯撲街，跟住我哋喺早幾周之前已經鎖定咗歐聯係直接入分組賽嘅資格，直接入分組賽喎，唔係話第四喎。咁其實本身可能個心態都已經係好好咁樣嘅。咁我去過嗰次 Anfield 咧係02年，咁咧我就冇入場睇嘅，咁咧我就未試過入場。咁啊，頭先聽完啊陳公子講話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咧，我諗我幫大家一齊去到現場唱，即係我覺得如果上半場6-0嘅話，我期望下半場佢哋聽到呢首歌可以抽 十，其實正正講咗就係個重點啫嘛，球迷其實就係 support 啫嘛，係我覺得真係唯一重點嚟嘅，件事係唔使多指點點，唱歌互相打氣，為自己球隊打氣。 唔好去到 Anfield，Champ 先同你哋睇兩次波。 哇，都好滾動。 嗰度大概200多人到，都幾雞皮啦。尤其是嗰次對曼城嗰場。 哦，因為希斯堡球場慘劇。 就係啦，你有件事喺度默哀，跟住唱歌，贏2-0，追翻2-2，跟住之後3-2，哇！嗰度200多人都搞成咁，你去到嗰度幾萬人真係不得了，大佬。 其實不如我哋試下組團一齊去 Anfield 睇波都好啊。 我想㗎。 有興趣有咪講？我想公子一定唔使問你啦，你一定會到啦。 阿傑玲已經可以，阿傑玲已經可以喺英國幫我哋搞波飛啊，食熟啊啲嘢啦。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試下咁搞。咁啊仲有少時間，其實都想問一下，因為咧呢個組合都幾特殊，呢個組合都幾特殊，我覺得。咁咧就大家即係如果有聽呢個節目都知，其實我哋都幾斯文啦，雖然會講粗口。咁我好想問咧，就即係阿立文咧有一件事，我唔係好多人知嘅。咁我唔知可唔可以播出？ 又何必咧？ 我其實好想問咧，唔係啊，我唔知啊，因為我不嬲，我譬如我做網台，我要爆就爆，同埋我對住啲客，我都有陣時都會唔想爆咗粗嘅。我想知咧，其實講波嘅時候講唔到粗口，係咪好撚辛苦嘅咧？ 我其他我唔知道，我本身我真係唔講粗 口。我俾你講多次，強。 你咁樣舐個頭， 我講多次。我贊成強你呢個論點嘅，即係本身其實除非我啲我唔知係粗口。 係啦，係啦。 唔係喎， 即係不知者不罪。 不知者計不罪啦，係咪？知道者就嗰啲就唔啱。 咁你識幾多個粗口先？我想知道呢樣嘢。 一般男人識嘅都識嘅。 包括作為一條利刃啦， 係咯， 呢句已經係列入咗經典嘅。 呢句經典， 呢句真係一啲都唔粗口。 唔粗口， 你睇狂舞派咁都擦涼啦。 其實我唔明白咯，佢可以咁樣 嘅 喎，而家 唔係因為嗱，電視同電影嘅尺度會唔同。電影嘅尺度就話俾你聽，原來你真係個人係叫呢個名咧，佢落你唔好嘅，你耳鼻，即係你如果你係一個好嬲嘅情況下鬧人，用粗口鬧人，亦都係冇問題嘅。 啊， 係 啊，好似 係啦，電影嘅尺度。 立文嗰個角色就係佢本身係。 係啦。 佢就係真係。 所以冇事嘅，已經 冇事。 我覺得你繼續圈念落去係唔公道。即係不如少少解說啦，好唔好？係。咁只不過一個即係自己做嘅節目裏面，即係當時就講咗作為一個理論嘅件事係。 其實係。 當天。 舒服嘅聽得。 即係喺在座啦，其他個拍檔裏面有阿 Kit 啦，有阿 Don 啦，咁佢哋其實係一齊附和， 因為佢哋都係， 因為佢哋都係 啊嘛，係啊， 咁即係當然啦，其實即係如果有18歲留下家庭觀眾同小朋友咧，就唔好講呢啲嘅情況啦。咁嗰時係唔小心講咗出嚟嘅，都可能啊，獅子講可能係作為第一個可以喺一個大眾媒介裏面講嗰啲咁 全球華人， 唔係你係第一個喺電視裏面係包括鬼佬同埋華人，應該都係第一個公開話自己作為一條利刃嘅。 即最多都我做一個你， 我做一個嚟， 做一個嚟嘅啫， 冇咁 graphic 嘅。 啊，唔係喎，你話做一個嚟諗咩？ 係啊， 做一個嚟諗，係 啊， 唔係做一條嚟諗， 唔係一個。 啊，對唔住， 因為嚴格嚟講，我對自己嘅形象嚟講咧，其實都好清晰嘅，唔 係一個同一條係好大分別嘅。 OK， 師姐。 我想問下咧，即係喺電視台講波咧，如果你譬如你講到曼聯啊，或者係即係利物浦嘅時候，係咪真係有 bias 嘅咧？你知我哋而家成日都幫人改名，例如即係覺得大哥如一定係紅魔嘅，覺得紅魔堅真係紅魔嘅，雖然真係啦。咁但係我唔知喺講嘅過程入邊係咪會刻即壓壓制到自己，定係其實成日都會收到投訴咧？真係即係我嗱有聽眾其實有問呢個問題，佢話啊，其實我都好想入行講波㗎，咁但係咧，如果俾我抽中，即係如果萬一又有得做，或者即係抽中對曼聯嗰啲，其實究竟大家係點樣去平衡 嘅？問啲而家有肯講。 我今季 啊，對唔住啊， 今季第一循環咧， 歐聯咯，下年都冇啦， 下年都有啊， 下年都冇， 有冇歐霸？ 歐霸都冇。 咁你幾年冇得講？ 交曬俾你啊，所以啊，陳公子。 但今年第一循環利物浦主場對曼聯係我講嘅，其實嗰場波我冇乜點出過聲嘅，因為入波又早，一路好驚噶嘛，個感覺係。咁隔離又係大哥魚，咁我見佢咁投入啦， 佢又用緊啲啊， 係啦，係嘛？咁我同佢好似啲論調又有啲相反咁。我人是比较喜欢和谐少少嘅，咁咪睇下波算咯。 咁你系咪即系觉得？你有冇问过大哥鱼系咪中意呢个曼联先？ 我想问佢系咪中意利物浦嘅？等我等一等佢啊嘛，谂住系。 等佢攞个位，即系好德高望重。 但系佢系咪真系中意红魔鬼嘅咧？我想知。你觉得？ 佢冇讲过嘅，但系你 feel 到。我谂我 feel 到嘅同观众 feel 到嘅差唔多啦。 唔系喎，嗰日我记得我同阿强尼同埋立文食饭先话，唔系有阵时系啲观众自己谂多咗嘅。 有啲情况系真嘅。 听嗰个角。我覺得係 有時真係聽我都會 等於阿獅子，即係正所謂賭少啲啊你，即件事等於你其實都話我 feel 到你買咩， 原來你冇買， 我原來係冇買，咁我點樣你會 feel 到我買咗呢件事係？ 不過我諗最易去，即係我自己覺得最突出可以 feel 到嘅係咪邊個係咪啦？冇得咩啦，就係喺一場完全唔關嗰隊波士嘅波，佢都會講翻嗰一隊嘅咧。咁就好明顯啦，就似啦，咁所以咧， 即正如我哋講歐聯車路士嗰啲波咧，我哋都好賤嘅，即係車路士首回合輸二八勝利，我哋都硬踢啊！嚟緊嗰場咧就夾咗中間啊，即係我哋 係啊對利物浦啊咁樣， 即係會有呢啲，好似佢呢個講法啊。反而你話望佢場波，我就覺得其實好難，即係如果就算大家拍檔坐喺度咧。好難聽得出， 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嗱，依個純粹個人意見，即係當你講到某一個量數嘅足球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嘅叫做偏愛或者係偏鋒嘅情緒咧，其實會減弱咗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唔會好樣嘢要激化，因為你明知冇乜意思啊件事。第二樣嘢就係覺得。你去到個位，你去睇一場波，即係頭先講兩數多嘅時候，你知道嗰人睇得好定唔好噶嘛？ 嗯， 即係如果一隊波係睇得唔好嘅，你中意佢，你都唔會覺得係好嘅。 嗯， 如果唔係又點會又輸一場咧？ 馮堅成又出嚟 兜咁大個圈， 兜咁大圈，講咗一輪，我諗啊，佢想講 幾個字啲可能會講，你班仆街俾我唞下。 佢講過嘅啦，好似已經 係有啊。因為我哋講，你其實你分到真係好定唔好噶嘛？即係件事你冇得呃嘅件事係，你唔係話我中意到一個程度盲目地中意呃人咧呢啲。 咪咯，最後一週我又講曼聯啦。 都係咩？ 係啊，今年我講十場曼聯，我原來數過。 咁旺， 所以佢今年係好 enjoyable 嘅，其實。 如果你講到我哋自己做嘢咧， 係 我自己啊，我講嗰陣時候我冇乜帶特別情緒，反而我係收到交表，我有興奮嘅。 嗯， 我收到交表，利物浦， 贊成。 你嗰下交表嗰下興奮咗㗎啦，跟住但係真係落去講咧，會同其他。你會投入啲，但真係嗰個分別未必太大，係收更表嗰下咧，我哋收更表，嗰下係興奮， 因為你唔知啊嘛。 同埋我覺得有時講利物浦，即係我講 3D 波啦，之前我都講過，其實收到利物浦係有壓力嘅，唔知你咁。 有， 即係件事你覺得講得唔好嘅，你會發現到其實有好多一齊鍾意利物浦咁耐嘅人。其實佢哋都有料到，你唔可以亂，係你唔夠熟，即係跟住你就會串崩啊！即係件事，我一樣嘢會加倍做功課，呢個係真 的。哦，咁啊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其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今集其實真係非常之歡樂。咁即係先多謝有呢個肺結核話定咩話？ 積肺病， 積肺病嘅立文啦，亦都多謝有停咗經嘅強尼啦， 經嘅中年 失業嘅，亦都多謝聲稱自己唔係好有錢嘅陳公子啦，同埋今日過嚟咧就係講電影嘅。肥 Sam 啦，咁啊我就睇下下禮拜呢個節目嘅安排會點啦，因為我就唔喺香港㗎啦，咁會飛咗過去，咁 我諗喺嗰邊我都可以同即係各位聽眾又好，或者同咁多位朋友都好咧，保持聯絡。我諗去到嗰邊，我會睇到嘅都會好多嘅、嗯，因為始終有廿幾年未試過可以去到呢一個位，仍然爭聯賽冠軍。咁我諗喺利物浦市內，成個氣氛都係好唔同。 你下禮拜你不如咩啦、嗯？你直頭帶啲自己錄音器材，你過到 iPhone， 你同阿傑玲自己錄一集啦。 啊，都可以噶。 你會見到佢噶嘛？ 會見到佢啊，會見到佢。 係咯，你可能直頭見嗱，你諗下一 part 你同阿傑玲、嗯，一 part 你去。Anfield 揾啲鬼佬 嗱嗱先，咁、我覺得都 OK 嘅， 係嘛？ 梗係啦， 可以考慮試下啦。咁 啊 ，Melwood 問翻個直肺病記唔記得嗰、那個？ 係啊， 件事 即係跟住佢俾一棟，一棟或者一隊 簽定咗啦。 同埋會邊種病係最多 嘅？個 PR 係 啦，我一定會我俾你聽，我一定會問呢個問題。我話好耐之前，我個 friend 話佢十幾年前話佢自己有直肺病，咁咧就想呃件波衫，結果咧就呃咗本雜誌翻嚟。 但係都有真乜知咩？我又覺得 OK， 其實你付出係好 㗎嘛， 真係付出嘅好 事。我會問嘅問題就係咩？我想問寄信嚟話自己有病係邊類型嘅病比較多？我會問得 substantial 少少， 都係年紀大停經啊， 停經呢個見 OK。喂，咁啊多謝大家先，咁啊希望我哋可以最尾兩場踢好波啦。 星期一整個7-0先啦，冇咁多，係冇太多7-0先， 六球都可以嘅。 半場因為呢個比賽， 半場 之後要唱歌啊嘛，我哋。 再炒个，好多谢晒，好，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杰斯，你讲过，如果利物浦嘅排名最后高过曼联咧，我就要帮阿狮子含卵嘅。OK， 咁我冇问题，咁咪含咯。假设给我插得到，一晚吊你吊足十个帽。我系应承个含卵。但是含卵是不是给你看呢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你要OK， 但是如果你要求呢笑完未，咁你咪问狮子佢肯唔肯攞條卵出嚟先，佢攞條卵俾我含 OK， 如果是真係播呢我含到佢出嘢都得。但係唔知係個樣喎 ，OK， 你唔好直頭嚟俾我諗 啊！系咁，你最多得一餐饭同含一条卵啫。 系啊，系咯，我又好着数啊。 不如就喺嗰餐饭度含卵啦。 唔系，咁你都话你想问狮子咯？ 狮子，我唔帮唔到你啊！真系，我谂唔谂到，佢口硬无知 啊！一个歪数。 最好睇嘅波。就是亂咁射都射到入龍門嘅波 ，Ragazine 足球頻道，我係張錦晴。